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43集，暮鼓响了六遭，远山融进了黄昏，皇宫上面乌云黑沉沉地压着，天光偶尔从乌云堆的缝隙里落下来。太监们用长杆把灯笼挑上檐下的铁钩子，宫里头的灯笼次第亮起来，飘飘摇摇地散着柔和的光晕。皇宫各处都挂上了灯笼，连成黄黄的一片，独独乾西四所沉在黑暗里。光秃秃的檐下只有铁马铃铃叮叮地摇着，这是紫禁城最荒凉的角落。 皇上，皇上，臣妾好想你啊，你为什么都不来看看臣妾？ 红衣女子骑在墙头，招着帕子，一双眼睛黑沉沉的，像空洞的古井。 哎呦，高妃娘娘，您怎么又上去了？这要是让总管瞧见了，我和小瘸子又要挨罚了。 四喜急得团团转，把裙裾扎紧腰带，小心翼翼地踩着梯子攀到高妃的身边。她身子有些发福，攀在梯子上，远远看去像串在细杆子上的肉丸子。高妃是年初进的乾西四所，据说是因为在马贵妃常去散步的花园小径上撒了红豆，意图使贵妃摔跤流产，事情败露，被关进宗人府，受了好一阵酷刑不说，人也疯疯癫癫了。原本乾西四所就住了三个疯娘娘，这又进来一个。四喜被折腾得焦头烂额，原就有些秃的头顶又少了几根头发。正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一个14岁模样的青衣小太监走进来，把食盒撂在桌上。 下来吃饭。 高飞听了，忙不迭地催促四喜下去，自己也提着裙子爬下梯子，低眉顺眼地坐在桌前等着小太监给他盛饭。四喜松了一口气道： 沈爵，还是你行。 沈爵把碗筷摆在桌上，低垂的眉眼恬静的像一幅画，眉眼皆是画中黛色山水。他如今14岁了，个子像抽条的柳枝一样蹭蹭猛长，只是常年吃不到好的，脸上没有血色，平添了几分孱弱的病气。四喜目光下移，瞥见他修长的五指，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，一根倒刺都没有。四喜心中动了动，右手抚上沈爵的手背，低声道： 小爵子，我那日跟你说的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 沈爵嘲笑地笑起来，不动声色地收回了手，道： 我只听说过太监宫女当对时，还没有听说过两个太监也能成事。 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。嗯。 四喜眯了眯绿豆大的眼睛，漆黑的眼缝里流出银邪的光。 咱们太监净了身，和女子有何分别？太监和宫女对食，不免借助那些玩意儿才能成事，太监和太监自然也是一样的。 沈爵的模样生得好，他早就有了这心思，亏得沈爵人在冷宫，这会儿荒无人烟，成日里只有乌鸦飞来飞去，若沈爵在贵人面前当差，只怕这肥肉早就没有他四喜的份儿了。然而这沈爵油盐不进，任他如何勾搭都八风不动。若非他上回透露出想要用强的意思，沈爵起了忌惮才稍稍松软了些，否则他连沈爵的身 都进不了。沈觉目露嫌恶，冷笑道： 什么？你非我不可吗？ 那是自然。 四喜习惯了沈觉冷嘲热讽的模样，不当回事儿，陪笑道： 我对你的心，天地可表，日月可见。你瞧，我什么时候冷过你呀？不都把我的热脸往冷屁股上贴吗？你放心，你跟了我呀，改日我干爹把我从这牢狮子冷宫弄到御马监，我把你也带上，咱们就不必日日苦守冷院了。 四喜前日花了几两银子，攀上了御马监的总管太监，当了人家的干儿子。出冷宫的影儿还没有见着，就已经确信自己可以平步青云了。这几日牛得跟什么似的，恨不得尾巴都翘到天上。沈觉拌了几下饭，漫不经心地道： 成。 四喜闻言大喜，沈觉嘴角泛起一抹没有笑意的笑。 今晚子时，我会去你屋里找你。 好，好，好，我等着，我等着。 四喜喜不自禁，双手伸过来想捧沈觉的手，沈觉抽身退开，正好避开四喜的魔爪，手一挥把筷子丢在桌上道： 我没有胃口，你们自己吃吧。 四喜想去追，高飞忽然拉住四喜大叫起来： 饿死本宫了，饿死本宫了，本宫没有吃饱。 四喜气急败坏道： 吃吃吃，撑不死你。 沈觉关上门，屋里冷冷清清的，直临窗忘记合上了，案头落了许多花瓣，细细碎碎的坠在摊开的书页上。他关了窗子，朝脸盆走去，把方才被摸了的右手浸在水中擦了又擦，擦得皮肉红彤彤的一片才罢休。想起四喜的嘴脸，恶心的难受。沈觉抬手掀翻水盆，又踢翻一张凳子，气才略略消了些。在外头忙了一天，浑身上下黏腻的难受。沈觉打了水，拎回屋洗澡，微烫的水浇在身上，驱赶了身上的疲乏。沈觉洗了一把脸，水珠从眼睫上滑落，像花瓣上的水滴。正擦着身子，窗外传来咣当一声，沈觉猛地转过头，披上衣服推开窗子，只见地上散了一地的花盆碎片。四喜捧着扑腾扑腾的心回到自己屋里头，他方才起了歪心思，偷摸蹲在沈觉的窗户底下，蘸着口水戳出一个洞，偷看沈觉洗澡，没成想瞧见了他的大秘密。这秘密足以置沈觉于死地，他的脸上染上疯狂的神色，这一下沈觉就是想反抗他也不成了。喝了几口茶，四喜冷静下来，坐在桌前一门心思盼起天黑来。冷不丁的，沈觉开了他的门，脸色阴沉地站在外面。四喜对他的来意心知肚明，仍是假惺惺地笑道： 还没到子时呢，没想到你这么猴急呀。 沈觉缓步踱进来，屋里头泛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。他嫌恶地捂住鼻子，打量屋里四处的物件。沈觉只穿了一件亵衣，外面披着薄薄的袄子，刚洗完澡湿着头发，水珠沿着发梢蜿蜒地流入衣领，沾湿了一片。苍白的肌肤像沾了水的玉一般通透。四喜失了魂一般直勾勾地盯着沈觉那一截皓白的脖颈，口水几乎淌下来。太监是很奇怪的生物，明明斩断了那截根物，心里的玉却丝毫不减，反倒比从前更加放肆，女的玩，男的也玩，不男不女的更是来者不拒。 宫里头不乏太监虐杀对时的风言风语，据说尸体泥烂一片，惨不忍睹。然而皇宫向来不是讲公道的地方，上头的人罚下来最多不过几板子了事，此事虽愈演愈烈，若非前西四所里住的都是疯子，只怕这些狗胆包天的还能把手伸到宫妃身上。沈珏冷冷地看着他道， 你都瞧见了？ 四喜眼里射出阴险的光，反问道， 瞧见什么了？ 别跟我耍花招，想要什么说。 沈珏漫不经心地翻四喜桌上的匣子，倒腾出串串珠宝，不知道他是从哪个宫院里顺来的。 你知道我要什么？ 四喜闲着脸凑到沈珏跟前，偷偷摸摸地抚他的发丝。 我想要的可不就是一个你吗？日思夜想，辗转反侧，夜夜难眠呐。 他的发丝冰冰的，在掌心轻绕，像绕在四喜的心尖上。他心里早想了一百个疼爱沈珏的法子，迫不及待的要看沈珏求饶的模样。 可如果我不想呢？ 沈珏眼神慢慢暗下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